宇阳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笑 cry 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新浪微博找到主播宇阳，和我一起聊聊看喽。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期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督查工作全面启动，将对全国33个试点地区进行实地督查。从即日起到22号，北大、清华、人大等90所全国试点高校举行自主招生测试，有不少高校考核时间撞车，今年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人数接近60万人。截至目前，至少已有浙江、山东、湖北等17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了公车标识化，同时广州、绍兴等地还为公车加装了 GPS 或建立了公车管理服务平台。国际奥委会日前决定确定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增加包括乒乓球混合双打、4×100米男女混合泳接力在内的16个小项，减少一个男子举重级别。 爱永远就是两极，失去的准太容易，谁都是凡人，如果小心翼翼。有时候忘了珍惜，伤害来得太无意，有时爱太急，需要空间呼吸。多少夜寒冬夜深刻，然后不断自责，我们都忘追求的快乐，拥抱眼睛痛也深刻。

痛，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厌倦，血气如虹。 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愉悦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动起来，内心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内心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永不厌倦，血气如虹。 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动起来，为心的力量喝彩，动起来，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 掌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炫耀。 收听经典，收获感动。大家好，我是卓依婷。收听经典音乐，敬请锁定北京 FM 969。 山一遍遍回响，也是火火的山海上，月季脚印两对半。 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

说，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他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我、哦 很精彩。

去逛，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神秘，躲着角落的苍蝇，可是邪气嚣扬，别人只会当你发神经。海里转眼地没有翅膀的蜻蜓，夜晚海阔天空，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有句太迷离的错，有双不肯放的手，现实世界里总是有一些黑与白的痛。没有人懂得战火，没有眼泪的烟火，无心让洗白张默的表演自己欣赏。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不像话，我爱他，他恨他，转了一圈还是他。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往爱家，拥抱吧，拥抱出一个夏夜神话。有一点情绪拖着前进的蚂蚁，让我看在眼里，不过只是一种孩子气。还在看自己记住这脸的蜥蜴，充满虚华热情，却还下了那一股自信。有些太迷离的错，有双不肯放的手，这些世界里总是有一些黑与白的痛。没有人懂得真话，没有眼泪的眼眶，不信仰洗白将我的表演自己欣赏。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不像话，我爱他，他恨他，转了一圈还是他。是谁忘了家，拥抱吧，拥抱出一个夏夜神话。 Taiwan and back down. It's a world go round, another world go down. And my smile is a frown. I'm a king with a crown, still I puts it down. Ask all my boys who making funky sounds. And all my kinfolk, sometimes we got to pause and reminisce. Get blitz and wish to stack on major chips. We dip slips, curves and knuckleballs. 我们不一样，天地间的生活。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不像话，我爱他，他恨他，转了却还是他。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忘了家，拥抱吧，拥抱出一个夏夜神话。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不像话，我爱他，他恨他，转了一圈还是他。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忘了家，拥抱吧，拥抱出一个夏夜神话。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不像话，我爱他，他恨他，转了一圈还是他。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忘了家，拥抱吧，拥抱出一个夏夜神话。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不像话，我爱他，他恨他，转了一圈还是他。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谁忘了家，拥抱吧，拥抱出。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伴着耳边的安徒生童话，来丹麦寻找诗一般的浪漫与幸福，踏上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找寻不同于冬日的仲夏狂欢，去挪威寻找极光的飘渺，当州壮丽的峡湾，收好行囊，放松心情，在瑞典开启一段心回自我的慢生活新体验。北欧北冰风里，给你更多惊喜。 还在担心父母在家没人照顾，还在犹豫是否送父母去养老院，都不用，找青芒养老，专业照顾失能失智老人，量身定制照护方案，专业养老护理团队提供24小时全方位居家养老和社区驿站托管服务，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老人每天的生活和护理详细信息。养老就要不离社区不离家，让父母舒心，儿女放心。青芒养老咨询电话：400-666-1360，400-666-1360。

粗重，你用甜蜜混合幸福来附送。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